好啦，翻嚟第二节啦，呢个星期二得到，咁都要继续讲下呢件事啦，因为咧。嗱，而家啲大學生咧，其實普遍呢兩年嚟咧都有呢個諗法嘅，就係、是、咧要中港區隔，大陸嘅嘢唔關我哋事。 自從雨傘運動之後， 雨傘運動其實雨傘運動之後咧，係衍生滋長咗一個叫做本土嗰種思潮。但係呢種本土思潮咧，基本上佢係唔會同你講本土嘅，因為佢講嘅嘢咧，只係針對一個族群，叫大陸人，深圳河以北嘅大陸人。 嗯。 不過佢哋自己本身都係由大陸落嚟嘅，尤其是好多本土派， 係啊， 亦都翻大陸叫雞。咁都去食淡仔。 咁你順便講一句啦，其實咧呢個咧就啲人點樣分界咧，就好隨便嘅啫。 你定定佢定啊嘛。 嚇， 嗱，你擺， 即係好簡單。佢對於大陸，對於大陸人嚟講咧，即係上面嗰啲人嚟講咧，長江以北先至叫做北方嘅。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就廣東以北當北方嘅。 係啊。 對於本土派嚟講，深圳河以北當北方嘅。深圳河以北就系噶啦， 呢啲系佢眼界问题啫，佢见识问题啫嘛。嗱，讲个大陆人啦，咁我咁啱啦，咁我琴晚咧就突然间咧，我有个朋友，佢即系故意奇闻讲啦，咁啊，佢系一个我所知系一个红二代嚟嘅，咁但系咧，佢竟然啊，琴日朝头早响个 Facebook 度留咗整咗张嘢，佢话写英文嘅，即系大概嘅意思就话你唔俾人知，唔俾人见，就当冇呢件事发生咩？咁、我睇就明白啊，大家同路人，跟住我写咗句就系话诶，放心，我会到现场，即系今晚见嗰类咁啦，大约咁讲。咁跟住佢话多谢你，跟住夜晚咧，佢已经踢咗入一个群组度。咁啊，呢个群组咧大约有四五百人到啦，好犀利啊！咁至于几百人啦，几百人嘅，几多？因为我数唔到。咁好珍惜嘅就咩咧？我啱离开咗维园嗰阵时咧，佢已经问我有冇相，咁我就于是系咁掉啲相俾佢。佢哋睇完好开心，跟住开心咩咧？佢问人多唔多啊？啲咁样，咁于是咧就话我话俾佢知大约十一万人啦。今晚报就话，佢哇，真系辛苦你哋香港人啦。仲有十一万人肯咁行出嚟。跟住就我俾好多相佢咧，跟住佢都攞啲相分享翻。你要记住，好多系其实用得微信去做呢个咁嘅群组咧，佢哋预咗会俾人监听噶啦。咁但系人哋都鼓起个勇气去表扬、去赞扬，即系话我哋仲去坚守呢样嘢。我睇完之后咧，我会对呢班香港学生咧，我更加觉得羞耻。 因为咧，啱啱广州有个大学生咧，都系就系、是、share 咗呢啲相，跟住咧就系、是、都系即系表示支持啦，就俾嗰间大学咧就勒令退学，同埋咧好似拘禁咗十几个钟头。 系 吓，咁即系话咧，即系你哋口中嗰啲支那。人其实咧都系富有正义感同埋良知未泯，反而你哋咧就真系叫做良知泯灭。 你仲系零成本噶， 人哋系啦，人哋系孭咗个好沉重嘅代价去帮你去宣扬呢一件事。 你冇成本支 持，嗰样嘢系你哋一路追寻紧嘅即系民主理念嚟噶嘛？ 你冇成本之余，人哋仲问你，喂，你既然讲到，做咗呢样，做咗纪念支联会就唔可以做其他本土嘢，哇！你老细订唔使翻工啦，我谂你老细问你同一时间只可以做一样嘢，你见工嗰时候记住讲咗先啦。你见工第一句同老细讲，嗱，我做嘢做一样噶咋。 咁你嗰个运动你想点啫？即系民主唔重要嘅，即系喺眼中 系， 即系只要系 佢哋觉得唔重要噶， 只要系分到系咪中国人定系咪香港人咁就得噶啦。 其实咧，即系咧，我哋睇翻你话嗰个真正嗰个影响咧。是互为表里，即是互相影响，互相咩，互相排斥嘅都。你大陆如果是一个好专制嘅地方，你香港一样系冇运行。呢个可以有一个人讲得啱，我唔记得咗系边个啦。八九年开枪屠杀嗰个政府，同雨伞运动镇压你嗰个阿爷系同一个人嚟噶嘛？ 冇错， 系嘛？嗰个主子系同一个嚟噶嘛？都要中国共产党。 唯一唔同就系以前冇咁有钱咯，啲主子，而家啲主子好有钱啊！经过国民贵讲过之后， 冇错啦， 佢哋 即系咧，佢哋系同一个欺压嘅团体嚟噶嘛？系嘛？咁即系话咧，二十八年前俾人哋屠杀咗嗰啲，你觉得唔使纪念，反而咧你哋呢班学生喺龙和道喺旺角俾人剥穿头，你觉得你？ 哋就要原來只係關心你哋嘅啫，唔需要係悼念呢個二十八年前俾人屠殺嘅學生。 今日我見到喺新聞，即係我喺電台見到個港大學生咧，其實到 last minute 佢都仲係唔認錯嘅，佢都仲係覺得 佢哋唔會覺得認錯 嘅。我唔係中國人，我係香港人。嗱，雖然呢一點我自己都某程度上， 你點同佢嗰個立場冇乜必然關係嘅， 冇錯啦。即係等於 我可以係馬來西亞人，但係我支持你哋中國嘅學生嘅民主運動，撐六四學生都可以冇問題嘅。但係佢就一定要梗係扣連咗我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 咁咪可以做到佢嗱？我 唔明點解 我陰謀論啲。如果你講得咁多唔明嘅話，我自己好衰嘅，咪 hidden agenda 咯。咁我又嗰句咯，令到佢哋嗱，共產黨有搞咗咁多年吹蠟燭，吹唔熄。而家靠你呢班咁嘅人，啊，以為可以吹熄啊？咁當然啦，後面梗係仲有啲真係鼓動佢講呢套論述嘅人啦。我哋話齋，而嗰啲人亦都得到應有嘅嚇報酬，嚇注意得到咁樣。 咁講得最多嘅，大家都好清楚啦。呢幾年講呢樣嘢講得最多，係邊幾個政治組織？邊 類人啦、啊？ 都係落去都係嗰幾個啫。 一個得嗰三皮嘢，一個 啱啱喺度鬧緊大交嗰啲粉腸咯。 咪就係咯， 三隻衣服我哋上次有講過。 跟住三隻衣服，我哋都好艱難諗究竟邊個係 less 衣服。係，我諗得好辛苦。 我份嘢覆我哋話，都係一樣咁衣服。 其实一样嘅，原来咧，其实唔系芒果佬都唔系 less evil， 我其实都睇错，即系你咧，如果你睇翻咧芒果佬嘅祸害咧，你从呢个六四晚会可以睇得到咧，你黄毓民系唔应该死全家嘅，你系应该全家死剩你一个，而你长命百岁，一个月做一次手术。 屌，头先嗰个车道同我讲一年，而家又改口一个月。 当然我头先同佢反驳咧，如果一个月做一次咧，顶唔顺嘅，第二个月就死嘅啦。我哋希望长命百岁，我哋所以咧而家修正到系一年做一次，等佢休养咁上下再嚟过。 哎呀，误会咗你添。哎呀，我头先以为你点解突然间对佢咁好咧？ 唔系对佢好啊。 嗱，所以咧， 要练读口功啊，讲好多次啦。 因为咧，如果太早死咧，我哋觉得咧冇办法瞑目啊。一啲呢個六四嘅冤魂啊，呢個亡靈冇辦法瞑目。 其實 老實講，你黃毓民、為咗你啲即係你自己嘅個人利益，你喺度煽動啲學生，喂講埋啲嘢，喂你目的係要同支聯會爭權啫嘛？如果當年支聯會話收入俾三成你，屌你老尾，你日日同司徒華含撚啊，含家產嚟噶， 真係啊！ 佢就係要先佢就係覺得眼同人哋籌到錢啊嘛。 有興趣，我唔知道新一代知唔知道嗱，司徒華本書要大。大江東去可以睇下嘅，咁當然我冇叫你信曬司徒華講嘅嘢啦，但你可以參考一下佢嘅講法。 我有啲人都幾贊成嘅，你話佢 本書好強，有一大篇篇幅有講網民嘅。 嗱，其實你諗下，喂，佢講佢阿司徒華講過話愛國，咩叫愛國咧？愛你嘅河山，愛你嘅一草一木。喂，呢啲同我係咪一個中國人冇關㗎？愛到。如果我即系点讲啊？我呢个宣誓，如果系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我爱国，我都系爱过河山，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啊，上次我哋行山咁样，我啲行山我带咗个胶袋噶，做咩啊？执垃圾啊嘛。我都系一种爱，即系嗰个地方，唔系国啊，爱嗰个地方嘅表现嚟噶嘛。咁同你嗰啲咁讲嘅冇 conflict 噶，咁所以我觉得咧，呢班咁嘅人咧，即系包括学生或者汪国佬呢啲咧，根本我就阴谋论佢啦 ，hidden agenda 呢个大家都 即系坦白讲，你话黄毓民冇收共产党钱咧，就讲出嚟冇人信噶啦。喂，你所做嘅嘢完完全就系共产党想喺香港做嘅嘢。喂，佢揾高达斌搞唔捻掂，揾李思燕搞唔捻掂，揾汪咧，揾你黄毓民搞得掂咯。而家成功咗啦，而家叫做薪火断咗啦，系嘛，传唔到落去啦，可能都未必嘅，可能过多两年，学生会又几年翻唔定，系嘛？ 佢嗰间面馆执咗未啊？ 执咗好耐啦， 好耐噶啦。大声拍台啦，黄毓民，你凭乜捻嘢赚咁多钱注意得到啊？ 哦，咁咪 讲到做生意，你扑街啦！讲搵钱，你屌你含卵都同我冇资格啊！但系你可以搵咁多钱，可以做咁多呢啲咩马会啊、又成啊啲咁样。点嚟啊？ 马会佢入马场， 咁、马会佢去马场啫，即系马主双方佢有朋友系马主，咁啊当然共产党唔识直接俾钱佢，我成日都讲过啦，喂，共产党好容易咋，哎，呢场咧五场六号七场二号， 就是 好大机会赢，你买你想赢五十万啊，好啦，你每只马买啲啦咁样，你唔好赢咁多吓、啊，咁人哋已经知道，咪咁啊俾得五万你， 又或者叫一啲传媒俾你做一啲得几千 view 嘅，俾三十万一个月你咁， 系啦，类似嗰啲。 搞掂啦。即係呢個完全 係咯， 完全係同商業行為係背道而馳嘅。 即係民建聯咁樣啊，咪39萬做個避雨亭咪撚樣咯，嗰啲咪等於變相利益輸送。 我上次同你講 嗰個叫不能避雨亭，講清楚啲。 我最近 避雨亭遮唔到喎， 我揾肥一個底，你上唔到去。 唔係你擒都你擒上會扇死你嘅。 早半年前，點知九個月前我都話咯，我揾到個。两边有个65寸 mon， 有埋广告机播放功能，避到雨嘅，人哋个个都系白皮嘅人仔咋？哇！你话你上次仲问我仲有冇雪糕机啊？你记唔记得啊？系嘛？即系其实咪就系养你班咁嘅政治酬庸废人 废物。 系嘛？ 嗱，咁啊六四咧，大家都差唔多啦，学生啊屌到咁上下啦，其实都冇好屌。 不咁要兜一兜，就要兜一兜一样嘢，就系好庆幸咧，都有咁多人去。因为其实呢一次咧，其实你睇见表面嘅证据或者表面嘅迹象好差嘅，喺六四之前，喺即系 个气氛， 气氛非常曳嘅。氣氛非常曳嘅，但係呢次證實咗一樣嘢，就係呢個本土派再加埋呢班嘅熱寶城或者係香港呢啲大學咧， 佢哋瓦解㗎啦，徹底 唔係瓦解，而係話佢哋嗰個聲勢係比起佢嘅實際能力大好多，即係佢實際上咧，佢只不過聲大嘅啫，實際上嘅動員能力咧，你係揾唔到嘅依家。 因為咧，傳媒好中意將佢哋啲嘢報出嚟，因為冇嘢播嘛，咪不斷要揾啲嘢出嚟，唉，啲冚家產，喂！闹下都多人睇嘛，其实呢个不嬲媒体都中意做呢啲嘢。 喺中大有个访问，有两个女仔，其中一个女仔做话：，你就算点都好啦，即系其实我讲你觉得你讲啲嘢好离谱，即系同唔同佢悼念，同你系咪一个悼念，你系咪究竟系咪一个中国人身份，跟住两码子事， 系 觉得你好离谱，即系人哋都讲，同埋接受啲听众打话去嗰啲咧 ，now 度全部一面倒问。即系我哋几十岁，有个九十岁，我年年都去。即系如果你讲呢咁嘅嘢咧，根本就唔系即系人讲嘅说话。 唔系人讲噶，真系嘅。喂，调翻转头啊！你而家睇下咧，嗰啲越嚟越即系譬如雨伞教人俾人拉嗰啲咧，越嚟冇人关心啊！大家用翻你个标准，唔使关心噶啦。俾人拉，你都冇死到，天安门死咗都可以忘记，何况你都冇死。 系， 咁我哋点解会点解要关心啫？ 我同你住得又隔咁远。 系啊，我又住北角，你又住旺角，关我咩事咧？ 系 咯，我觉得一啲都唔应该。 你有三座， 北角本土主义。 咪系咯，北角人优先啊嘛 ，make North Point great again， 系嘛？学咗特朗普系嘛？喂，我哋梗系要照顾咗北角嘅利益先噶啦嘛，系嘛？咁你牛头角同旺角我都唔关心噶嘛，有乜理由要我嚟？ 咁牛头角上村关唔关心？牛头角下村咧？ 哎，梗系。下村成日嚟搞搞震，梗系唔捻准食啦，系嘛？就系咁样。喂，咁啊，学生闹完啦，都冇咁好气啊，唔想继续，唔想继续落去啊，无止境闹落去啊。咁我咧想转一转话题啊，都系1989年。本来今日谂住咧问呢个当事人大匪嘅，因为咧1989年发生咗另外一单事，就系香港政府将象牙列为呢个叫做咧。 受保护系咪？禁运， 禁运系啦，即系禁止买卖嘅象牙贸易系啦，禁止买卖。但系唔知俾咗几多年佢哋咧，俾佢哋散货。因为香港好多象牙商人，大匪以前就系学象牙雕刻嘅学徒嚟嘅。 哦， 咁我想 即系雕粒米嗰啲， 系啦，类似嗰啲咧。咁我想揾佢咧嚟做现身说法。 咁佢唔喺度喎， 系啊， 我讲 啊，照讲， 照讲， 照讲。 因为今日有一个咧，一个人咧，呢个系一个立法会嘅性工作者啊， 含斌 边个？ 陈恒斌啊，系，仲有陈恒 斌，我俾立法会有啲咁嘅 pose， 有，唔系我未讲晒啊， 几时开咗呢个功能组别？我哋唔知嘅，喂， 知啊，你而家有啦，嗱，全名咧系都系个党党友嘅，陈恒斌、周浩鼎， 系咪有两个系负责呢方面？ 系负责升 呢个界别， 提升服务界 呢个功能界 啦，佢帮吴振含卵嘛， 陈恒斌、周浩鼎啊嘛， 系咯， 系咪？咁两个提专门为男性提供性服务嘅，嗱咁啊呢个陈恒斌、周浩鼎，即系陈恒斌啦吓，讲咗啲咩咧？佢话而家呢啲象牙商人咧好惨啊，咁咧佢哋都系市民嚟噶嘛，应该咧就获得补偿嘅，咁你政府系嘛令到佢哋冇生意做系咪？咁我谂下啦， 切割 何以堪、啊、 我第一時間想起什麼呢？ 是 第一時間我想起三個人， 是 一個呢叫做吳石豪， 他的仔跟我同學來的。 哎呀喂喂，他呢我看跛豪呢，他說呢默書考試有十分呢，跟我獎500米給師生之徒炒鳩了他，是不是這樣的？ 嗱，我只知道那時候我那間小學是私校來的、 哦、 校長呢很喜歡收籠的。 哦， 是啊，有那麼出奇的、 哦、 有不出奇的，這條友仔這條正正 哦， 系嘅，呢个可以讲粗口嘅， 呢个可以讲。 不过少少讲下啦，即系做。 不过讲过就自己个负责。 不过咧， 所以我冇讲过系。 唔紧要，讲个校长，我唔系讲个阿辉豪。其实咧都要讲个做人先咯，到头必有报。我讲翻少少先。 系。 嗰个校长咧，即系做尽阴质事啦。 系。 咁最后尾咧，佢哋成家移民咗去美国，个仔咧就揸住架法拉利撞，就撞到全半身不遂。 哦。 咁个老豆都过唔，好似过唔到世。 系。 咁即系其实因为佢以前咧系敛咗好多财。咁大家真係小心啦，做人真係要 即係陰德， 真係陰德啦，真係要嘅，即係做啲即係對社會係或者對福祉有貢獻嘅嘢啦。 頭先講到 興起， 興起咁樣，突然間Tony 急 call 有人。咁我哋三個繼續。 我突然間諗起行山，有人夜晚忽然之間錄錄下節目，有個人唔得閒，跟住失咗蹤。 係啊，講下喂，講開 真係變咗兇殺 咯。講行山咧，我最近我自己嘅節目咧，呼籲啲人行山咧，你知道幾多個人行？好多人行，一個 就係你係嘛？ 係買咗一個獨。 唔係你啲咁嘅天氣叫人行山咧，無疑係一個 好攞命嘅， 係一個 挑戰 你啲網友嘅。 係，但係不過唔講呢個啦。其实琴 嘅安全啊， 其实琴晚咧六四咧，即系其实都好热啦。咁除咗热之外咧，咁其实筹款咧都真系好多。我一出铜锣湾嗰个应该咩出口啊？总之就系、是、 个 D 出口， 系咪？我唔记得咗。总之最近呢个黄室堡个啦吓。咁一出嚟咧，哇，嘈到咧，即系喺个尤其是 escalator 已经听到好嘈咧。 我已经唔行嗰边啦，所以 啲人已经揞住耳仔要。 我特登去天后嗰边度啊， 就系成班人喺度筹款。 系啦，咁我第一个见到阿长毛啦，咁、跟 年年都牙嗰位喎、 跟住一路杀落去，见到阿土啦，见到阿小丽啦，阿牛啦，仲有边个？都 差唔多几个。 阿仲志啦， 阿仲志啦，系啦，阿黄之峰同埋阿周庭就企正响嗰个头先唔知咩 D 出口嗰度，企好正，企好高。 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几好嘅讨论嚟，到底即其他唔系主办单位嘅人，系咪应该要筹款呢？因为大家都，我哋都即系强烈批评咗叶普成喺度抽水噶嘛。 点知叶普成啊？依家系仲有啲即系仲有啲其他嗰啲本土组织话摆明就系抽你水喺度筹款噶。 系， 但你又唔系话，你又话自己唔系嗰个政治光谱咯。 系， 咁其实做人系咪应该有啲叫咩啊？有啲原则啊，系咪先？ 系， 系咪真系为咗钱就可以？即系原则唔讲。 首先严格嚟讲，嗱，你如果真系问我，我觉得吓，我觉得如果唔系主办单位又喺度筹款，本身咧都唔系太啱噶啦。 嗯，喺道德上唔啱咯。 系啊，即系唔系话佢而家个 practice， 佢个 practice 而家都系咁噶啦。即系例如七一咁，主办单位系民阵啦，咁但系各大政党都筹款噶啦。 嗯， 但系因为你筹咗款，你系要奉献十万一上去噶嘛。 系啦，但系七一有啲唔同喎。 嗰、那个有 啲七一，因为你嗰啲政党都系民阵嘅 有 份子， 咁 你 有 你要上缴。 但当然啦，有啲就系抽咗水跟住唔上缴嗰啲啦，但又系反对个游行噶啦。 系，反对个游行又喺游行度抽。 系啊， 喺最离谱嘅基本上。 系啊，而家唔少噶呢啲咁嘅，依咁呢咁嘅组织唔少噶。 系， 吓咁今琴日我哋见到嗰啲咁样，你见到阿 Dougie， 你见到啲咩啊？ 嗱，因为我就冇， 系我咧，即系你睇翻时候睇翻 时候睇翻嘅啫。 首先我觉得啦，我讲我睇法。如果本身都唔系太过支持平反六四啊，或者系支持呢个 主题 晚会嘅主题嘅人咧，本身我咧喺度筹款咧都系唔啱嘅，即系我觉得系咁。 另外你哋喂，我听你哋讲话对白票党嗰、那个即系响琴晚筹款咧，你哋有啲意见？ 白票党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即系冇俾人围咧，佢已经相当好彩噶啦。 嗱，咪持平少少讲，如果你问我咧，咁社民连嗰啲一向六四都有去中联办游行嘅， 冇错。 咁喺呢件事上面，我就唔系太觉得有问题嘅。 嗯。 咁另外 佢就好彩咯，即系啲人即系始终都系尊重嗰个大会，即系你唔会话即系有啲人其实 即系 对佢哋好有意见噶，但系都唔表达，都费事喺呢个 反对， 费事喺呢个情况之下表达啦。即系你话如果七一有类似嘅情况，我就唔敢讲发生咩事啦。 即系响你就算啊嗰、那个人你几嬲都好，响人哋结婚大典度，我唔会开佢拖咁解啫。 啊，因为你个大会嘅主题唔系咁啊嘛。 系，咁我自己目测见到啦，咁其实好似阿小丽嗰啲咧。都几受欢迎的，我见嗰个箱咧系咁塞，系咁塞，因为我当时都有帮我个朋友攞个箱，攞咗五分钟啊，一毫子攞唔到嘅，即系唔出奇嘅。 刘小丽同朱海迪呢啲所谓自决派，咁就真系有啲保留啊。头先个讲法 系 就有个问题走咗出嚟，咁到底你系咪撑嗰晚个大会嗰个主题咧？ 系 呢个其实真系要搵人问佢， 甚至包括众志添， 系啊。系啊，即系贵党嘅组织立场是否支持嗰晚嘅大会支联会嗰个立场先，即系嗰样嘢。 咪但系有啲组织好似话直头系摆明系反对，但系我话系抽你水啊咁噶喎。 系咯，所以嗰啲最趴街啦，咁我就唔使讲啦。 摆明抽水噶喎，嗰啲友仔。 大英觉得嗱，我成日推我咁讲晒，啊，我讲完我立场，咁大英觉得咧？ 我又嗰句，其实最紧要就话你要够 consistent。如果你本身系唔认同人嘅话咧，你要去攞人哋着数咧，我一定系即系反对。但当然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我对呢方面咧，我唔系有咁多嘅意见嘅，所以你问我你话开到个 section 嚟讲呢个白票咧，我有我对我嚟讲会有啲难度嘅， 系从经济角度讲嘅咧，谂下。等標題講埋先，我哋先。 唔係，而家咁樣講，即係個理論上就係話，喂，如果你話你唔贊成呢個主題，咁你又喺度籌款，咁樣呢個幫講出聲啊，阿李思煙啊，陳正心係咪可以喺埋一齊籌款咧？ 即係不過籌到有幾多係你個問題咯。 嚇，即係佢當然啦，有機會俾人圍啦。但係如果佢真係籌款，你係咪唔話得佢咧？ 嗯， 即系如果你而家呢班就系、是，而家呢班就摆到明就唔赞成个主题嗰啲人，嗱，就算系白票党都勉强咧，因为有啲都唔系咁，即系都唔系话咁唔赞成嘅，譬如话社民连嗰啲，其实一不嬲都系即系赞成即要平反六四嘅，咁呢个冇所谓，都叫做系一贯彻始终，因为人民力量都算啦吓。咁你话大问题就系到自决嗰班咧，我就唔 系 好明啦。 系啊，再去到即系最有问题就自决嗰班，其实 再去到推一啲咧，就有啲港独派嘅就走嚟筹款。 系， 咁我就唔明啦。喂，如果你筹得款嘅话，你先嚟筹款。 即系港独派嚟筹款嗰、那个，就系睇咯，就同李斯烟。 你同李斯烟筹款差唔多嘅啫。 即系同爱港力嗰啲做嘢一样咯，变咗。 啊，今年爱港力都有嚟。 有 我听到啲朋友讲话有啲 noise 话搞震，跟住咧啊，救护团就去围翻佢，咁话俾班差佬就即刻驱散啦。咁啊见到即系总之咧，佢哋唔够人咧，即系我讲爱港力唔够人咧，啊差佬就出嚟噶啦，啊维护正义啦。咁平时唔见嘅，咁呢啲好明显啦吓。 系 啊， 大细差嘅， 有选择嘅，即系系咪先？攞刀仔出嚟都冇事啦，系咪先？ 唔系唔系，当年掟蛋咁啊掟中阿曾俊华啦，你记得咁啊俾人拉咗坐监添啦，啊嗰个陈德章。 系， 但你唔记得嗰次即系支持呢、這个即系呢个爱呢、這个帮港出声嗰镬游行咧，即系支持呢、這個，即系走去即系反对呢个占中嗰镬咧，咪成盘蛋泼落去个Madam嗰度中咗招嘅，但系冇告过啊，有冇听我告过先？ 嗯，系，所以其实唉，而家你自己嗰、那个点讲啊？成个市民对你哋嘅观感咁差，好似上，好似而家咧真系好惨嘅，讲撑开少少咯，即系好似你话war game 嗰个俾人咁快拉到，跟住又有结果咁样，好似啊，话佢系咩钱捻瓜葛，搞到而家我哋都唔好信你，我真噶，我从真，即系我唔系因为我对差佬有咩任何偏见啊，而家我开始。 我上集都有讲噶， 系嘛？ 差人破呢啲案咧， 咁快， 我觉得零舍快噶嘛。 系咯，即系好似嗰个自杀嗰个咁样，嗰个反咁样强奸嗰单嘢咁样。其实我开始唔信啦，因为觉得你根本你班友根本做嘢傻傻滚嘅。咁变咗好似今次咁样，你话哦，你救人嘅，你去凶人嘅，即系班帮讲出声凶人哋，话人哋啲钱不明不白啊，话支联会啲钱不明不白啊，唔好俾啲骗子老千啊！你救人你就唔出现，你唔救人你惊俾佢哋揼到嗰班帮讲出声，你就出现。 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又嗰句，我覺得其實任何公職人員又好點好啦，其實真係一定要持平啦。但係其實香港講翻我班大陸朋友啦，其實我哋都同佢講話誒。即係嗰班好勇敢嘅大陸朋友咧，佢都話而家香港變到咁崩壞咧，佢問我有咩崩壞，我其實就好似而家我哋而家講啲 case 咁咯，即係啲嘢已經係顛倒黑白啊，幾荒謬嘢都出現，咁所以咧， 我今日一同個行家傾偈講起咧，即係咧近年咧做政治案做得多啲咧。所以搞到嗰啲官司胜负率咧相当之差，做亲政治案都输， 系 单单钉个口。 但系输咗系咪冇钱收嘅？我想问下。 哦，唔会， 都有钱收嘅。 有。 香港唔会，香港唔系美国， 冇助长， 佢唔系 美国嗰种。 而且呢啲刑事案嚟嘛，唔关嗰个赢咗先有得攞个问题。 OK， 咁好啊，咁呢一节我哋完啦，咁我下一节我哋继续嚟。 好。